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规资委主任张伟表示，城市体检首次评估显示，本市已经有93项指标达成或超过了总规目标，河流水质不断提升，全市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44.4%， 市民满意度调查得分较高。本市今年将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岁到3岁的幼儿，创建示范性托育机构50家。此外，今年北京将优化学前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办园质量，防止和纠正幼儿园小学化倾向。近日，14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全力做好2022年春运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在强化安全有序流动方面，坚决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落实健康码全国一码通行，鼓励各地区推广刷身份证自动核验健康码服务。近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实施。标准要求提升重点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配置，公共休息区域应设置无障碍休息区，商业服务建筑、文化建筑亦在每层主要的公共卫生间附近设置独立的家庭卫生间。近日召开的2022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透露，去年中国科技抗疫取得了新进展，14个疫苗获批开展3期临床试验，7个疫苗获批使用，2个疫苗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近日，数字人民币 APP 升级更新，微众银行数字人民币钱包随之上线，腾讯开始为用户提供数字人民币服务。用户实名开通微众银行数字人民币钱包之后，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 APP 或微信进行支付。据了解，北京冬奥村计划于本月27号开村，数字人民币将在北京冬奥会的相关场景开展试点，腾讯为此将进一步探索数字人民币创新支付体验。中国天眼 FAST 的科研团队介绍，未来中国天眼将继续高质量运行，展开搜寻脉冲星、探测引力波等科学观测，并将在今年给全国中小学生开放 1% 的观测时间。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卫视养生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聆听养生之道，传播健康之声，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以下节目为养生堂较早前录制。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特别有意思的老人家。我们先来看看大屏幕，大家看这些手机的账单来自一个长寿老人，好厉害，对不对？大家看我手中这个烤红薯，可不是一般的烤红薯哦，是这位老人家用空气炸锅炸出来的烤红薯。说实话，我都不会用空气炸锅，这位老人家太潮了。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把他请出来，看看他现在的状况好不好？来来，掌声欢迎李奶奶和王叔叔。奶奶来来来，李奶奶到底多大年纪？我们来揭晓答案吧。 大家好，我叫李征，今年92岁。 哇，9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那些东西都是您自个儿买的呀？什么空气炸锅呀？ 自己独立生活。 王叔叔啊，您母亲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母亲，她今年虽然92岁高龄，但是这么多年来，她自己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嗯。 所有家庭中就是日常的，你比如做饭呀、搞卫生啊，包括她的洗澡、洗衣服，全是她自己一个人来。还有家庭的日常的一些生活用品呀，都是她自己上超市去买。她的独立能力呢，就是自理能力特别的强。我母亲呢，她喜欢看电视，喜欢看网球，四大满贯。 啊， 她每年都看。 然后奶奶，你喜欢哪个网球明星啊？ 费德勒。 不这么厉害。 纳达尔 啊，您会打网球吗？ 我不会打， 但是就是爱看。 爱看。 哇，好厉害啊！你看奶奶对于网球明星如数家珍呢，哈。 她能评论对费德勒、小德的打球特点，她都能讲出来。 奶奶，你看我说到了，耳朵也很好，眼睛也很好。我们说老人家的身体状态、思维也很好，对不对？那奶奶的牙口怎么样呢？我们现场啊，带奶奶一起来做个小游戏。叔叔阿姨，我看都挺年轻的，70岁以上的有吗？这位阿姨来，我们掌声欢迎哈！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阿姨您真有76岁吗？ 有。 有哈。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啊？我看您这穿的真挺潮的，闪亮亮的。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牙口怎么样？ 好着呢。 好着呢哈。阿姨，我接下来呢，麻烦您跟我们李奶奶做个小游戏。就是比比牙口。 好。 那个，我准备了2盘瓜子。 嗯。 顺利的嗑瓜子，表现一下我们的牙口怎么样？好。您坐在我这椅子上好了哈。养生堂嗑瓜子大赛正式开始。3、2、1，停。给奶奶鼓鼓掌啊，给我妈一直鼓掌啊。阿姨，说实话啊，作为奶奶的竞争对手，您给您的对手做个评价，她的速度啊，状态怎么样？ 特别利落。 嗯， 而且那个声音还特别脆， 清脆， 说明牙齿 特别好，是不是？奶奶是不是平时特别爱吃瓜子儿啊？ 正好香 香哈。您的牙口一直都那么好吗？ 嗯，我都是真的， 都还是真的。您笑一个露齿，我们看看好不好？很齐，没有掉， 全是真牙。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左手边有4个人形立板，发型不太一样，从灰白到花白哈，再到梳了一个小揪揪，长相是一样的。这其实呢，代表的就是李奶奶到了92岁，身体还那么好。我们要找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李奶奶长寿的生活健康好帮手，到底是什么呢？可能跟曾经发生的同一件事情，但是反复发生了4次，有那么一点关系。我们来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哈。先来看4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大概50年前，地铁1号线木樨地的工地。如果是老北京，大家应该知道地铁1号线已经建成很多年了，这差不多得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对不对？再来看30米高摔下。30米高，咱们的楼房的层高最多也就差不多3米吧。30米高那么高吗？腿伤还昏迷了。林奶奶当时发生了什么呀？ 摔下来了。昏迷。 当时您为什么去工地呢？ 那是1976年，我46岁。那时候有一个制度，干部参加劳动。我去地铁1号线，那时候修这地铁1号线，到那个工地去劳动。我们在那儿劳动，蹬着那个板，那个板呢没有固定好。掀起来了。我就从上滑下来。 滑下来的。 30米。 当时您就昏迷了。 昏了。到下边我就不知道了，就昏迷 了。送医 院了吗？大家就把我送到老的铁路医院。急诊室。抢救治疗。 医生怎么说啊？是骨折了，摔伤了吗？ 当时昏迷我不知道。到晚上那时候醒了。 晚上就醒了。 同事开车把我送回家了，那时候人特简单。 回家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 又在家躺着，躺了几天。 就躺了几天。 就上班了。 哇， 躺了几天就上班了，没事儿了。 就上班了。哇， 46岁也不是很年轻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这40多岁发生的事儿。到了60岁，奶奶在民办医院擦玻璃的时候，又在3米的高空踩空，只是出现了腿肿，那是怎么回事啊？奶奶 从那玻璃掉下来了， 又掉下来了 啊。 然后呢， 腿就整个急性水肿了。 去医院了吗？ 没去，就这样坚持工作。 没问题，还可以正常的工作 啊， 就是有点疼。 哦，疼。 哇，奶奶是一个好坚强的老太太啊。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发生的事儿吧。2017年的时候，家门口修路，又仰着摔倒了，92岁，也就是最近了。扔垃圾的时候又趴在地上了。我们请叔叔讲讲吧，这两年又发生了什么？ 2017年有一天，我去看奶奶，一进门她就跟我说，她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我说那我先听坏消息了。 是 她说我上个礼拜她去看牙，早上起来出门呢，我们这个铁道部宿舍呢，正好是修那个外立面，修墙，修地，他们都挖了以后呢，门口呢就是铺那个绿布。所以他出去呢，早上起来上医院，他一下踩空了，他跟我说，然后呢他就倒了。啊，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坐地下了？他说不是，他说我整个就后边后仰了。 后仰。 当时他穿着棉衣，戴着棉帽，他说我那毛线帽子就已经摔地下了。后来说，他说躺了半天也没有人，他也起不来。结果后来来了个小孩，就把他扶起来了。扶起来以后呢，按说一般的就是上医院或者回家休息哈。他呢接着拍拍这土，他就上医院去看牙去，什么事儿没有他就去了。完这个上个月呢，我去看他，他又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一坏消息吧。我说什么坏消息啊？我母亲每天上午她去散步去，她拿着小袋垃圾到垃圾箱那块，她没有往前靠，顺手的就侧面一扔，她说她往前一仰就趴地下了。 哎呀， 起来后她也没回家也没上医院，她自己又散步去了。人家说老年人最怕摔， 对， 他摔完了毫发无损的，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奶奶为什么到现在身体那么好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4大元素。我们来看大屏幕，永不落伍，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啊，跟我们年轻人能够达成共识，然后会用年轻人用的所有的电子元件，所有的生活习惯，坚持动起来，爱运动啊，喜欢网球，哪怕自己不会打，看都是一个精神上的锻炼，永远好心态，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享受生活的乐趣，还有有一身好筋骨。到底在奶奶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健康密码，可以让她的骨骼这么好？为了让大家知道在奶奶的骨骼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今天我们一会儿在养生堂的现场做客，养生堂的专家会带来专门帮我们检查骨骼的非常先进的仪器，看看奶奶的骨头情况到底怎么样。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中心主任陈兆军，还有副主任医师齐印泽，欢迎两位。欢迎陈主任和齐老师哈。陈主任这一看就带了家伙事儿来。 对， 先来直接就测咱们的骨密度的状态， 让我们给李奶奶测一下，看看这个骨密度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简易的测量骨密度的， 把李奶奶的情况先输进去。奶奶有多高啊？ 1.62米。 1.62米。这个您体重呢？ 105。 那就是53。 53公斤。 好了，李奶奶，需要你现在右脚脱鞋脱袜子，脚跟碰住后面的这个， 正在采集，来看一下结果哦。看到了一堆数字。 对，现在看咱们最右下角这个-1.47啊，这个概念就是它-1是在正常范围之内，-1到-2.5算低骨量范围，-2.5以下按照现行的标准诊断为骨质疏松。在这个还得提示一点，就是咱们现在所具有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库，只统计到79岁，也就是说老奶奶这个骨量的它的比值呢，它是和79这个年龄段的比值在比值。 所以说您和79岁的比你都不差，和90岁比的话你更是杠杠的了。啊啊！ 那陈主任，哎，奶奶的骨骼状态这么好，骨密度远超于同龄人，是不是说明她有这个长寿的好帮手吗？ 对，老人家很长寿哈，说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很好。想我们要骨骼好的话，在我们人身上有很多的帮手，对我们来讲呢，很重要的就是两个地方， 嗯， 非常重要， 嗯， 也很容易出问题。 奶奶的这两个骨骼好帮手到底是什么呢？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右侧有一栋很精美的中式小建筑啊。我们经常说我们人体整个骨骼结构就是一个小房子，那所谓的我们今天讲到的骨骼好帮手，那两个都已经在这一栋精美的中式小建筑里了，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 陈主任告诉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两个重要的骨骼长寿好帮手，身体的许多健康问题往往跟这两个好帮手有关。奶奶时常出现的头晕头痛会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觉得我们头痛头晕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给大家一些选项吧，我们来看大屏幕。有可能是高血压，有可能是排尿引起的，有可能是心脏病、颈椎问题、贫血、动脉硬化，还是神经的问题呢？ 我觉得是颈椎问题。 是颈椎问题，为什么呀？ 颈椎一压迫，我觉得它就影响了它 啊。 高血压也有可能， 血压太高了 啊，血压太高了。 头疼头晕哈，还有吗？ 动脉硬化，神经有的时候神经也 神经性头疼，是吧？ 神经性 头晕。您会出现头疼头晕的问题吗？ 我有时候也有，我觉得是颈椎，哎，我看手机嘛， 哦， 看时间长了，哎呀， 哦，所以您一上来就觉得跟颈椎有关系哈。这位观众到底分析的对不对呢？ 所以你的头晕呢，其实我们这个屏幕列了很多啊，都叫头晕，但是头晕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高血压头晕是什么呢？总觉得这个脑袋要和胀开了那种晕， 嗯， 胀的晕。我父亲有时候他高血压，他经常讲，他说他会有一种闷胀的感觉，并且呢使这个全脑的不舒服。但是它是阵发性的，可能血压高上来了他就晕了，血压降下来吃了药就好，他就好多了。像动脉硬化这些问题呢，引起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持续的、经常的发作性头晕。 嗯， 颈椎病的头晕是什么呢？颈椎病的头晕啊，往往和体位有关系。 嗯， 现在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就是。看手机， 对， 刚才我看了， 嗯， 这个奶奶要现在玩手机玩的也很好啊，一抬头，哎呦，晕了。还有的情况呢是再加上一个排尿的问题，尤其早晨起来的老年人，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第一泡尿一定要注意，因为他睡觉睡了时间很长，他的尿液在那个膀胱里边已经积累的很久了，他会刺激一些神经反应。你在这个排完了尿一下子排空，排得过快，再加上呢有时候突然一起。有时候摔到的厕所里边，这也是老年人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说他的症状都不一样。颈椎病的头晕呢，往往是头顶或者是后脑， 嗯， 表现不舒服，疼啊，晕。你的症状是什么？ 我觉得我符合那个颈椎病。 颈椎病， 因为我说不清这个原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了，但是我也不吃药，我就慢慢的对付着，他有时候就自行好了。 你呢，因为你这种情况，你已经很好了，可能上你这个年龄有时候可能晕得很厉害了。您呢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好帮手。 嗯， 你的帮手可能是也是杠杠的啊。 奶奶，奶奶问您个问题，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牛的板筋呢？ 奶奶说了，这是牛板筋。可是这个啊，就是陈主任说的我们生活当中骨骼的那个第一个好帮手。 好帮手， 对， 对。 好，至于为什么它是好帮手呢，让我们齐大夫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其实咱们人体的这个肌肉它也更软，骨骼相对来说它是个坚固组织，人体还有一些介于二者之间的组织啊，比如说咱们这个脖子后方的这一块韧带，或者叫增厚的筋膜，它就有一些像拿到的这块板筋的这个质量，或者和它的这个性质有非常大的相似处。 颈椎怎么就引起头晕头痛了呢？这一点，这要先搞清它这个原理。我们出现了头晕头痛，是一个缺血的表现。说我们这个椎动脉是沿着我们颈椎来供应我们大脑的供血的，两侧有椎动脉。什么情况下造成缺血呢？假如说我们这个它这个行进的路线当中，沿着我们颈椎行走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骨头不稳当了，它经常会刺激这个椎动脉，我们的椎动脉呢就有一种保护措施， 就会产生痉挛。一痉挛以后呢，血就上不去了，所以说呢，大脑就出现了一个缺血缺氧的状态，就会表现为头晕头痛。怎么才让我们这个不去刺激这个血管呢？就得维持这个骨头的稳定。假如说我们的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类似牛板筋这样的东西的话，把我们的骨头固定住了，我们这个动脉不就不去刺激动脉了吗？我们这个头晕头痛这个症状不就好了吗？ 我们先来看看，如果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板筋出了问题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不稳定会出现什么呢？上下肢活动不利，一个是麻，上肢麻，这是一种。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拿东西能掉到地下，啊，再一个呢，还可以影响到腿，脚底下踩不稳，就跟走路叫踩棉感。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整个肩膀疼得非常厉害。有的人呢，我的病人当中也是来了说，我是肩膀肩周炎，我一查，我说你不是肩周炎。你是这叫颈椎病造成的，叫颈肩综合征，啊，所以你是颈椎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就误认为是肩周炎，因为肩周炎也比较有名。 奶奶，除了头晕头痛之外，大屏幕上写到的这些症状您出现过吗？其他的，比如说 颈肩综合征， 您也有啊？ 我 奶奶学了一个词啊，颈肩综合征。 原来我的肩膀，那时候颈椎还没那么厉害的时候，这儿疼。一般的老说是肩周炎，我觉得就不是，因为他治疗肩周炎吧，按照那方法不管事儿。有时候颈椎这样好一点，这儿还轻。后来我逐渐的往前走发展的时候，这儿就厉害了，我就治这个 颈椎。 治这个的同时，我就没治这个，这就好了。 所以为了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来看看奶奶的颈椎到底怎么样。我们把奶奶请到医院专门做了一个检查。奶奶，您大概多久去一次医院啊？ 我病情还算稳定。平时就在我那个社区的那小医院，我们叫小院。两个月取一次药。 取一次 颈椎的药。就在这儿 自己去。 都是自己去。 从您家到社区的那个小医院大概多久啊？走路的话 很近，就在我房后的后头那个 后头就是。这么多年都是自己坚持去医院拿药。而且说到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取药的一个优势。有很多老年人呢都有慢性的基础性疾病，那么现在我们北京市的政策是符合条件的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四类慢性病的患者，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可以享受最长不超过两个月药品用量的长处方服务。还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以享受一个月药品用量的长处方服务。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大家可以去自己家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向医生来探讨一下。 很好的便民政策，我们的国确实是真好了。 对，得慢性病的老年人年龄越来越长了，很多子女不在身边，为了让像奶奶这样的老人家拿药方便嘛，我们的政策也在越来越为人着想。 非常好的政策。 对， 非常好，非常好。 那我们也来看看大屏幕吧。这个是 X 光片吗？陈主任、 X 光片啊， 奶奶的颈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的那个好帮手怎么样了？ 一看这个奶奶的颈椎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一说可能不太懂的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一说大概就明白了。你看啊，这是一个我们颈椎后边的线。这是一个线，看到这个线不在一个弧度上。 是， 看到了吗？这个线不在一个弧度上。另外呢，这叫正位片子。正位片子你看，你这个这叫这几个点，这叫棘突点，这几个点也不在一条直线上。我们叫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呢？咱说土话吧，曲里拐弯了啊。你看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就说明奶奶的椎体还是存在着不稳的情况，再加上她有了头痛头晕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可以对奶奶来讲可以诊断为颈椎病啊。 分享养生话题，传播健康理念，养生堂广播版北京文艺广播携手北京卫视倾情奉献。从2022年1月1号开始，北京文艺广播将播出北京卫视养生堂广播版，每天早上6点首播，晚上8点重播。养生堂，助力您的健康。

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踮着范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就叫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你了听回广播了吧？ 是的。